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还是伟哥和潘杰，话题呢还是节约。这个星期咱们算跟这个节约型社会干上了啊。 对， 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不理朝政，我不是皇帝啊，我不是 不 理时事，我不是不理时事啊。什么你最近出的这个事儿，猪链球菌呐、啊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这鸡鸭鱼鹅都出毛病的，这些事儿都是跟这个环境有关的，而且这个环境啊，跟浪费和狂妄都有关系。 对， 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分话题了，我想啊，从一给你们念一本书里的一段话。哎，这本书也是我想跟各位观众啊，这个特别推荐的一本，我觉得非常好的一本书，叫《寻找家园》 啊。 作者呢是高尔泰先生，对吧？这个人好像是这个有过点什么。政治上有过点什么问题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夸他。 你说的高尔泰，这是中国的 著名美学家。 哦， 美学家，这个我，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能夸他到夸成什么分寸。 啊、 嗯，但好在这本书花城出版社这个出版了《寻找家园》啊，所以呢，大家自己去看，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书。但这也不是要点。高尔泰在书里讲到一段话啊。很能反映描述现在你知道中国城乡之间的这种感觉。我想念一念他的家呀，在一个叫高淳的地方，好像在江苏那边啊。这个地方他记得，哪怕在抗日战争的时候他都躲在山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有山有湖有树有森林，那么一个鸟语花香之地。但是呢，多年之后的现在，他再看到他家乡的这个面貌哈，你们可以听一听。不过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迹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现在高淳的地貌已经完全改观，在余乡由于围湖造田，80多平方公里的小南湖只剩下大半，260多平方公里的石臼湖只剩下小半，3000多平方公里的丹阳湖整个变成了田野呀、啊！咱这个新中国沧海桑田，这由于人口爆炸，淳西镇他老家了，淳西镇的面积扩大了至少10倍，把附近的许多村庄都吞没了，一排排5-6层整齐划一互相挤得很紧的公寓楼代替了昔日小院横斜的老式民房，街道拓展得很宽阔，河被两边夹紧了，变得很狭窄，水泥筑成的码头上人挤人，运输繁忙，河上的机动船突突团团冒烟，突突作响，下水道很多，河水浓稠腥臭，漂浮着油污垃圾。河上已经有2座公路桥了，从桥上望出去，即使在夏天也难得看到一点绿色。固城湖湖管会和江苏省渔业厅投放的30多个网箱里，频频有鱼儿全部死光的记录。山乡的变化更大，大跃进全民炼钢时，树木都被砍伐一空，所有的山全部光秃，水土流失严重，以致许多地方几乎寸草不生了。79年开始重新造林，但可以造林的面积已经很小了，许多原先是森林的地方这时已变成农田和村庄，原有的村庄迅猛膨胀，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村庄。从因竞相开采石头而褴褛不堪的山上望出去，咱这到处都见了，山给炸掉了半边，是吧？望出去，村连村，店连店，厂矿企业处处冒烟，一派城郊景象。特别是新房屋都用红砖砌成的，望上去特别扎眼。纵横交错、凹凸不平的公路和土路上，以及因为水质污染而浑浊不堪的河道上，卡车、小型拖拉机、三轮摩托和机动船拥挤吵闹，卷起阵阵黄埃，喷出团团黑烟。回到故乡，他这一节的标题叫《梦里家山》呢。他说：“回到故乡，极目四望，恍惚中竟不知身在何处。儿时家山早已经不存在了。”变成了我心灵中的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境。 所以 你是不是想到中国很多很多？他这我看着这个，我眼里都放出画了。我平常在车上到处都看见他描写的这种景象。 对，是。 所以呢，工业化的代价就是，如果工业化规划的不好，就是你是在毁你自己的家园，好像自己钱包多了，但你开始吃有毒的蔬菜，吃有毒的猪肉。 啊，什么都污染了，可你钱包多了钱有什么用啊？是我们怎么看待生命和怎么看待发展，这是很重要一个事情。 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很多都是政府行为啊， 嗯， 但我觉得说政府是可以做很多事儿的。比如说你这个商业，你比如说就说不是政府的事情就好了，我也不是这么认为。我认为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运作都是有问题的。比如说你看这个我们在城市看的那个高楼大厦，现在是十座高楼大厦，有九座都是用那个巨大的那个玻璃屏幕。啊，就那种大厦出来，当然你远看是非常好看的，亮晶晶的，那个我白天在那个阳光下面啊，它都是那个闪闪发亮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这么巨大的这种商业大厦，它有多少的电，多少的电，冬天要用电来取暖，夏天要用电来那个要弄空调。那你想现在这样，如果十座有九座的这样，这种对于这个我们整个能源的这个负担是多大？所以你像这种情况就不能够靠市场，你靠市场他肯定是给你做那个，因为那个据说就是说那个什么他在施工上面比较方便，他的那个材料也是越来越的便宜。你像这种的话，你一定得政府就是说有定法律，甚至说有行政的命令，就是说你像这种的发展是不能够继续下去的，你要不然你到后来你就是说你受害的都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人。 对，有些事儿啊，看来是需要这个政府啊有一个考虑，因为有些事儿它不是说咱个人节约，我们少用点水就能解决的问题。你说是吗，伟哥？ 对，所以这个不是少用水的问题，这什么简单靠号召、靠宣传、靠运动，这都是老方法，过时了。根本的问题要建这个节约型的法律。 对， 什么叫法律呢？你们现在好多北京就提倡说这个商场的温度呢必须要在26度以上或者25度以上。那么你知道咱们过去这个冷啊，包括香港也是一进商场就冻得直哆嗦，看电影的时候拿个毛衣，对吧？你身上有什么舒服？ 冻感直哆 啊！而且我刚冻感直哆，你立法 啊，对， 任何公共场合夏天的空调 啊 不得低于26度。 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日本已经做了，就是我前一阵子就是上个月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报道，就说现在他们的能源部长是个女的， 嗯， 就是提倡就在办公室里面要26.5度。就说那个呢，他人都是其实都可以那个承受的，也不至于你大汗淋漓。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人家不喜欢的原因呢，你不能穿西装。因为对商业人来讲啊，这个西装是他一个符号，他不能不穿西装，他穿不穿西装他觉得难受，他觉得他不像做一个做生意的， 没错， 所以很多男士不愿意。 所以你看，这说明我这是一个自然主义者。我生平最讨厌西装，那个我就到了马尔代夫我就找着感觉了。其实人类社会何必大家都西装革履的呢？能不能有一天，你看现在 IT 新贵们，人家逐渐，你看这是个逐渐的过程，开始穿牛仔裤了 啊， 开始不打领带了。我在幻想着会不会有一天彻底像人家马尔代夫那个，咱就光膀子开坏嘛，不干大事儿也亲切是吧？ 有长江三人鞋，长江三人鞋光的做 完了。 我跟你讲啊，你说这个节约，我就想起来，就是我们在这个节约型的时候过程呢，你看就学外国好多节约的东西没有学会，但节约布料的穿衣服学得特别快，尤其是女的。 啊， 这现在就流行什么穿的少什么，你有时候看着女的买衣服怎么那么点儿，能买什么？那就买个裙子， 我都以为很贵，而且很贵，越少布料的越贵。 那么我就想说什么呢？人家的，你像德国的莱茵河， 嗯， 莱茵河呢30年前是没有鱼的，因为它也走过工业化强制性的那个就是破坏性自然资源的那种开发，但是呢，现在有了鱼哦。啊，泰晤士河英国过去也是没有生物的，就完全排污排的就不能用了，完全就是个死河，现在也开始有了。那我们都看着人家走过的弯路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跟呢？就是是不是我们在其他方面还要学习人家？ 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吧，要不说决定讲这个节约型社会，其实对我呀也是个侮辱，也不叫侮辱。 什么叫侮辱？您用错词儿。 矛盾 哪儿的？ 啊， 对，我是要过一个关口。 嗯， 因为我其实我这个人老觉得吧，你在电视上，你要说什么，如果你自己做不到，我就觉得挺害臊的，就是挺就不是怎么说呢？心 台上台下一个样， 就不是也咱也做不到一个样，就心不成吧，就心不成。 但是呢，你要决定做这个，就说明你真的得这么看。你包括你像所以说买车，人家讲了， 嗯， 日本车主要一点靠什么？省能源呢， 对， 省油啊， 嗯， 对吧？而且人家讲，真正那个挺有文化的一些欧洲国家，人家哪怕贵族或者是多有钱的，对吧？人家不会死造你的大排气量的。咱们现在一有钱买车，买那么大排气量的，买那么越买越豪华，越买越大，你用得着吗？ 哎， 但是呢，对，你要说这种问题，我们真的得你检讨每个人自己。 我觉得就是我们说的不好听，现在我们现在国家是富起来了哈，但是呢，有一个很多人的心里面就有一种。有一种很自大很自卑搅在一起的那个感觉。我有的时候看见这些人开大车，明明那个你这个这位女士她是个太太啊，她这个开那个奔驰的这个七型号的这个车，其实她那个一点点坐在这个里面，你就觉得她那个是个小耗子在开着一个大卡车，但是他要那个， 没错， 因为什么呢？他就感觉上他这个那个美国的有些黑人啊，那个心态是一样的。他有钱，他就要把买一个大长车，然后他要买一个大金牌挂在这儿，然后他要一个大房子，因为这都是符号啊，他要跟人家讲，要不然他拿什么东西跟人家抢？ 其实我不是说对我跟美国人民也很有友谊哈， 啊， 但是仅就这一方面来说， 啊， 其实我觉得美国人呢，啊，没什么文化。就仅就这方面啊， 哎， 某些美国人，就他并不懂得真正的美。我跟你说，这他的干。